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题呢，其实蛮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的。 现在什么季节？ 现在的季节是秋天吗？ 刚刚入秋的感觉已经来了。 对， 今天早晨出门觉得特别的凉。 对，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地区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干。 有点点干吗？非常 一直都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对，所有的美肤护肤的基础之一都是要将皮肤补水，而补水才能是皮肤好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今天你的皮肤没有补水，比如说缺水、干燥、暗沉、起皮，那你离皱纹啊、起斑就不远了。好皮肤跟你就 一直都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对，所有的美肤护肤的基础之一都是要将皮肤补水，而补水才能是皮肤好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今天你的皮肤没有补水，比如说缺水、干燥、暗沉、起皮，那你离皱纹啊、起斑就不远了。好皮肤跟你就更遥远了。 对，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不仅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女性的一些补水效果比较不错的产品，也包括一些男好的，欢迎回来。哎，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如果您想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 风向标的第一条，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其实一梦今天呢想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 哟，你这个不走零食路线，走健康路线了。 没错，首先呢，这个抗糖化的真相，你真的需要戒掉甜品吗？ 抗糖化，能解释一下吗？ 其实我这样跟你说啊，天一，就是你知道女生其实很爱吃甜食的。 对， 女生更偏爱甜食， 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就是 肉跟甜食有关系吗？ 哎，有，其实是有关系的。 就是觉得吃甜的多容易发胖，是这个意思？ 对，咱们经常会是这样想吗？会发胖？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吃糖吃多了，或者吃甜的吃多了，会不会出现肥胖症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反正容易得蛀牙。 是。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抗糖化。那什么是糖化呢？糖化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没有酶、不需要额外提供能量的条件下，糖分子和蛋白质、脂肪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内源性的，也就是在我们人体内进行的，也可能是外源性的，也就是在这个体外进行的。多数情况下呢，就是饮食上面的一些影响。学过，咱们应该都学过这个生物和化学。对，天一是 文科生， 好吧。然后 这个轻蔑的好吧，我也是学过的，好吗？ 然后这个糖化和大家知道的那个转录修饰后的那个糖基化不太一样啊，大家不要慌啊。然后这个糖化的这个转化过程呢，打比方说就是我们体内本身的一些蛋白质啊，还有这个脂肪啊、核酸啊这些分子，本来好好的，结果一个糖的分子，主要是这个葡萄糖、果糖这样的还原糖，好死不死的，也问需不需要，就找中介掺和一下，就直接赖在这个分子上面了。 所以我们的分子就附带了一个糖的分子在上边。 是的。那糖化呢，我们先说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注重自己的皮肤，但是这个糖化对皮肤有什么不好的呢？目前呢已经发现了约10种的这个 AGEs 会对皮肤的不同的结构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其中最集中的攻击点呢，就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一流失，我们皮肤就不会那么饱满了。 是。那对于表皮层和角质层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糖化呢会让细胞更就是更新的速度会减慢， 皮肤不更新了，细胞不更新了，你的皮肤就老化， 对，逐渐打破原有的一些平衡。那对于真皮层呢，就是对胶原蛋白呀、弹性蛋白呀、细胞外基质都有负面的作用，会导致皮肤缺乏弹性，表面不均匀，出现一些皱纹， 就是变老了呗。 没错，所以这个糖化呢也会更多的引发一些炎症，让免疫细胞呢迫于奔命，让你的脸上也不得安宁，比如说起痘痘。 哎呀，那这个吃甜食原来这么多危害啊。 所以说到糖化的影响呢，很多地方会让皮肤变得黄，而且会让你变成黄脸婆。不过看糖化对皮肤的影响的研究和论文呢，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很多都是说到这些问题呀。然后那我们从这个道理上面来讲呢，就是如这个梅拉德反应确实是会让我们形成这个黄棕色的这个肌肤， 就吃糖吃多了。 对，但因为这个其实因为皮肤呢变黄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不仅仅是这个糖化的因素。 对，因为你这风吹日晒不注意保养，还有今天我们聊的皮肤缺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影响。 没错， 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日常到底怎么抗糖化呢？首先你要戒烟如果抽烟的朋友一定要戒烟。其次呢，饮食上面呢抗糖化是最靠谱的一步，就是你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就是没有甜味的东西它含糖量就不高，你比如说火龙果这个水果， 吃着没什么甜味， 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就 感觉很健康的嘛， 爽口的，但其实它并没有，它是一个含糖量非常高的一个水果。 这个真是对不起这个含糖量哦，你含那么糖你我吃不出来。这是我为什么特别不爱吃火龙果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吃起来没有味道，我情愿吃香蕉，起码甜的，对吧？ 是。然后饮食上面不是完全的戒糖，只是适当的去吃一些代糖的，因为我们体内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元素。 对，我们还是需要糖分。其实刚刚所谓的糖化都是指过量摄入糖分所导致的。那你每天对吧，你主食都是蛋糕，然后这个间歇六缝用饮料，碳酸饮料，那你可想而知 是， 这个身体的负担会有多大。 没错，而且还很容易发胖。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个吃的就是对我们抗糖化呢非常的好，就是芝麻。 芝麻， 黑芝麻。 黑芝麻， 对，黑芝麻的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 定期买两把芝麻搅一搅是吗？ 对。 这么说好像不太现实，不过我们可以在一些菜肴上撒一些芝麻、作为调料，既增香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处，对吧？ 对。总结来说呢，我们要健康的饮食并且多锻炼，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抑制糖化过程是最靠谱的方法了，所以大家只要坚持就好。 对，就别太恐慌嘛，主要是合理饮食然后加上锻炼。 没错，接下来呢，一梦呢也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健康方面的知识。 又是健康，什么健康？ 是非常，就是我不知道天一最近知不知道，北京现在开始有了这个酒驾疫苗。 什么叫做酒驾疫苗？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还是有点疑惑的，甚至它这个普及的面不是特别广。但是这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个疫苗呢，叫是 HPV 的疫苗，给大家做一个实用的解析， 好， 彻底的让你终结所有的疑问，因为女性会非常的关注这个HPV 的这个疫苗呢。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 HPV 这个疫苗其实是预防女性宫颈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其实我听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们讨论到这个，他们打算去打这个相关的疫苗，预防相关的疾病，对吧？ 没错。今年五月，海南省呢是率先开始预约这种HPV 的疫苗。其实以前都在香港啊这些地方等地有打的，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专门就是 专程去 香港打针。对。然后刚刚过去的八月份呢，这个广州、深圳、杭州还有北京等地区呢，已经开始了九价 HPV 的疫苗预约和接种。 HPV 的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这个患这个宫颈癌的概率。大家应该也看过不少关于 HPV 这样的一些文章讲述它的，还有同学呢，还有人呢，很多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一的来回答一下。首先，在九价之前呢，我们还有四价疫苗和二价疫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三个疫苗的区别吧。首先 HPV 的疫苗的价数呢，是指这一支疫苗中含有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的多少。九价的 HPV 的疫苗有九个不同的 HPV 病毒，四价的呢就有四种，二价的就有两种。 就是数字越高，含的这个病毒的种类。 哎，是，并不是所有的 HPV 病毒都会导致这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根据研究显示呢，有十一种 HPV 的亚型可能与宫颈癌发生的这个发病相关，包括什么 HPV 十六、十八、三十一等等这样的一些型。然后呢，二价的 HPV 疫苗呢包含了两种高危型，而四价和九价的 HPV 疫苗呢不仅包括了部分的高危型，还包括了低危型，可以预防就是比如说一些性病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产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九价的 HPV 疫苗覆盖的高危型更多，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 对，就是这个数字越高保护的越安全。 哎，是的，换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能够全面的去保护自己啊，而且有充足的经济能力的话，你可以选择九价的 HPV 的疫苗。是没有问题的。哎，那我们又关心一个问题了，哎，这疫苗是很好的啦，那多少钱呢？ 哎， 是吧？ 我也好奇，什么年龄段的人可以打？ 因为明天下午就要去打了。 他这个年龄段有限制吗？ 啊，等一下我会说到的。等一下我会说到的。一梦呢，明天下午就要打。一梦在那个医院，当时是预约了，预约就是明天是16号嘛。然后我在的那家医院打是三针是5600。 他需要总共打就是三针吗？ 三针5600，对，一共打三针。 一共打三针， 对，一个月一次。 那就是说总价是5600块钱。 哎，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大约是在4000块钱三针。 啊，那你这个怎么贵呢？ 私立医院更贵，我约的是私立医院， 哦，所以更贵，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这个服务费啊，还有挂号费，就服务上面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明白了， 哎，价格是这个样子的。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一很关心的一点是 年龄， 不，我现在要说的是，比如说你是男孩子， 男孩子应该不用打吧？ 男孩子还需要接种吗？ 不用吧？ 嗯， 你这个笑什么？难道男孩子需要打这个吗？我都听的是女同学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有一些男性呢也会有各种就是这样的一些疾病吧，但其实说实话，对于理论上来讲呢，男性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伴侣免受 HPV 的感染。 啊，就是为了伴侣你可以接种。 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数据，没有数据来支持这一个观点。 明白，它只是一种猜想，所以大家为什么不去打，就是因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 嗯，好，那天一最关心的，我相信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有没有年龄的一个限制。我们来说一下，理论上呢是超，就是可以超龄接种的。 嗯，超龄，什么年龄算超龄？ 你听我说，之所以有这个年龄的规定呢，是考虑到疫苗接种的成本的效益。那比如说，年龄并不是影响 HPV 疫苗预防效果的唯一因素，就是有无性生活，就是比这个年龄更为重要。 啊， 嗯，就一个24岁的已婚女性接种 HPV 的疫苗，获益可能要比一个30岁的这种处女接种会这个效益会更小一些。 啊，它跟性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没错，那在其他的这个条件相同情况下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疫苗接种的获益呢也是随之的下降。所以其实酒驾针呢是最好是在二十六岁以下。 啊。那就超了26岁，它的意义可能相较而言弱一点。 就是对，可能对对对。 所以那50-60岁以上的妇女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接种了？ 嗯，你要如果你 就你想接种可以，但是它的意义可能有限了。 对，并没有那么那个什么。 嗯。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疫苗的上市呢？现在酒驾疫苗上市有上市的消息了吗？可以预约了吗？哎，酒驾疫苗5月底呢已经在海南接受了这个预约还有接种。 嗯。 陆续的，我们的广州、深圳、杭州、北京已经开始预约接种了。比如说我明天下午就要去打的这个，对。因此呢，就是在批准上市和我们见到的疫苗实体之间有很多的环节啊，比如说这个发批件呀、国外发货、批件发，然后清关、物流，直到这个接种的地方，而且北京都是有统一的那个疾控中心统一向各个医院发放的。 嗯，就是它的流程是非常正规的。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去打。不过在这里呢，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网上很多都说接种了 HPV 的疫苗可能导致怀孕率下降25%，是真的吗？这个是怎么说呢？来源呢是在2018年的《毒理与环境健康》杂志上的一个文章，作者呢通过数据回溯了2007至2014年800万25岁至29岁的美国女性怀孕情况，发现约60%没有接种 HPV 的疫苗的女性怀孕至少怀孕过一次，但是接种过疫苗的女性其中有35%怀孕过。那已婚的女性中呢，75%未接种疫苗的女性呢是怀孕过，但是接种后呢，已婚女性只有50%是怀孕过一次的。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如果这800万女性都接收过这个 HPV 的疫苗的话，那么怀孕妇女总数将减少200万。听起来有一点可怕啊，而且这个是国际权威的杂志说的。 对，但他这个逻辑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就他调查的群体而言，接种过和没接种过的已婚和未婚女性是吧？ 你开始说粤语了， 未婚女性，她的这个怀孕的概率啊，它是个统计学的数据，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证明出一点，就是你真的接种过这个之后就不容易怀孕。它其实并没有做这种相关的实验，它只是经过刚才这几组数据对比做的一个推理。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只能仅供参考吧。 嗯，对，天一说的是对的。文中这个作者也在文中声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是数据显示疫苗接种与女性怀孕率降低相关，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疫苗是怀孕降低率的一个原因。 对， 那文章发表之后呢，有很多业界大亨呢也都对该项研究呢进行了批判，认为分析的过于草率，容易进入这个统计学的陷阱。 对， 所以大家呢其实还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去这个接种这个疫苗。 对，所以我觉得 关爱女性健康，人人有责。 是的，因为它并没有证明说你注射了这个，然后就无法怀孕，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统计学的数据和实验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真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论有一些误导。 是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条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啊。 好， 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的题目呢，就是有哪些化妆中好用的小贴士，必须要了解一下。 化妆中的小贴士。 嗯，首先，美妆蛋直接上底妆和粉底液，因为大量的这个液体残留在这个美妆蛋上，会导致浪费。可以用手上底妆，然后用美妆蛋蘸水挤干，再轻轻的拍一遍全脸，妆容就会非常的通透服帖。 哦，就是说用美妆蛋相当于一个服帖加略微滋润，因为它沾过水之后会有点滋润的效果。 没错，而且第二个呢，就是口红用不一样的手法，颜色会不一样。手指点薄擦的，然后是厚擦的，打底的再擦，渐变擦，也就是一支呢点五个。 就是用手指不同的这个点法来， 手指可以手指点，然后你也可以薄涂口红、厚涂口红， 就是涂法的不同导致你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你的一支口红就可以变成两五支来用。第三个呢，就是干燥的时候往粉底液里加一滴乳液或者是精华，均匀了再涂上脸上，非常的服帖。哎，一梦有亲自试过。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用的吧，而且咱们以前也经常把精华液和一些可能延展性和推开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化妆品混合使用之后，它都会增加它的这个使用起来的这个便捷程度和效果。 没错，用气垫粉扑上妆非常的棒，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第五个呢，就是夹睫毛前呢，用这个吹风机，就是热的东西稍微烤一烤再夹，定型是非常好的。 对，就是那个睫毛夹，你先让它变热一下，这样你在夹睫毛的时候，相当于我们用一个烫发的感觉，那个原理差不多， 对， 会更容易把它夹得翘起来。 如果你淡妆的时候呢，上眼影用这个指腹效果是非常好的。 淡妆 蘸眼影，对，淡妆的时候。 淡妆的时候， 好，第七个，涂完这个睫毛之后呢，稍微用纸蘸一下，擦一下，可以避免苍蝇腿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夹睫毛，就是睫毛刷完之后有这个苍蝇腿， 就是几根粘在一起，然后变得又直又愣，那种感觉就不好看了。 是的，把腮红粉和粉底液调在一起拍在脸上，个人觉得比直接涂粉底液要自然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粉底液它有点假白死白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加一点点这个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就是很服帖，而且很像自己的那种感觉， 就是把这个白色和我们的这个带有颜色的这个腮红作为一点点调和，这个颜色可能会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更红润，不会出现那种就一看是画出来的白，对吧？我们化妆的目的不是让人家看出来，是让大家觉得你的气色好。 好，最后一条，这个眉毛画错了的话呢，用棉签沾一点乳液擦掉画错的部分就可以了。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眉毛画错的概率不是很大， 挺大的。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比如说，什么叫画错了？今天我这眉形没画好，那你肯定要重画。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尾巴，这个眼尾的时候我扫的太长了，这也是画错了，对吧？其实像你眼尾巴扫长这个，你用任何东西我觉得都比较好擦。但是你要把整个眉毛重画的话，其实擦起来会相对难一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更适合你整个眉毛，可能这个。这个话筒不太配合我，就是你这个眉毛可能整个要重画的时候，你需要比较去掉它比较费力。那刚刚这个小提示，我觉得可以帮助你，你就哪里稍微多一点。其实现在很多眉笔带刷子嘛，你稍微刷一刷，其实把那个多余的部分就可以扫回来了，就比较正常了。 是的，是的，没错。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了。 对， 说完了，我觉得天一也应该增加了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吧。 其实这些知识呢，我或多或少呢有所了解，但 是 可能没有这么详细。然后说回到，其实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今天的各种板块当中要测评的产品，其实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们难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变成一个实验室一样，我们要用这次也是要用数据来说话。虽然我觉得我们这个设备哈，虽然我是治重金打引号的重金啊，它未必能够测得那么的准确，就是我专门带了一个皮肤的测试仪，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来随时在我们任何一款产品用前用后，我们都用这个皮肤测试仪来测一下皮肤的状态，由此来鉴定一下补水的效果。当然了，我这个测试仪因为先是比较便携的一款，我相信它可能也未必能测得就是那么的精准，但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数据可能就是仅供参考，希望大家在这些产品的选择的时候呢，可以 哎，我们今天节目这些产品就觉得效果好的，你可以买来试一下。 没错，是这样的。好，那就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 上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要按去试过试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2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眼睛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yeah、每次失眠都十分浮夸，只能听见影子孤单的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yeah、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说嘛， 无意无中无尽藏，有花有叶 的本事，总是被说太老实，遇到问题要问老师，学会不想念情书，搜寻生活中挫败念头若无其事，看不懂话也读不懂事，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2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年轻坑坑巴巴，心事你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情缘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时间来到了17:3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是我们的大豪。 大家好，我是大豪。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跟大家说过了，是补水效果哪家强，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做一个测试。 对，我们每一款产品今天都要涂在我们的身上，手上、胳膊上或者脸上，我们现场来测一下它的补水效果，至少在及时补水这一块能达到什么样。然后比如说我们隔半个小时15分再测一下，看它的锁水持续性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好， 也可能不怎么好哈。我们今天不确定，我们也是好奇，因为以前没有设备，我们可能只能说凭自己的观感啊，涂上之后觉得哎是不是润一润，但其实效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好，那我们三个人先各自来说一下自己的肤质吧。就是我的肤质呢是干皮。 干皮。 对。 敏感，偏敏感。 偏敏感。你呢？ 我应该是干皮偏粗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我的皮肤。 城墙皮吗？ 也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就很坚强的皮肤叫城墙皮。 也没有那么坚强。就是普通人类的皮肤吧。 我是那种就是油性有一点敏感的皮肤。 油性有点敏感。 对，我皮肤的炎症比较多。 好，我觉得这样吧，我们光嘴说呢，这是我们大概的一种自我的鉴定。这个小机器带来干嘛的？就是要来戳大家的皮肤，然后看大家皮肤现在的状态。我会发出这个声音，我会看完结果说，皮肤真差。开玩笑。 它测的是什么？含水量吗？ 它有三款功能，先介绍今天我们这个机器大概能测出来的东西。首先，皮肤弹性，它是用这个笑脸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你看今天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现在看不出来，一会儿可以测的时候能看出来。就是它用不同的这个皮肤的表那个脸部的表情来说你皮肤的弹性，然后呢，水分和油分它会有个比例值。那么我们先公布一个标准比例值吧，这样大家可能会更明确。一会儿我们测出来数值好与坏。首先这个皮肤一个微笑的笑脸，哎，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弹性。那最不好的状态就是哭脸，到时候这个仪器都是泛着红色的，告诉你皮肤不咋好。 天哪！ 对，但愿你们别测出这样，你这脸不要这么纠结，我们又不是你。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皮肤的水分和油分的比例吧。咱们现在正好是春秋季节，我们就说春秋季节好了。那首先我们说，其实脸部这个，包括手部，其实它这个不同季节的，不许先敷啊，我们不许作弊，不许先敷，就是它的不同季节会略有差距。我们就以春秋当季为介绍啊。额头部分的水分应该是35%-55%，这是个合适的比例。油分是16%-25%。眼部呢和这个额头的水分差不多，但是油脂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16%-28%，这都是正常值。正常面部呢，就刚刚说的眼部那个，就是正常面部的这个水分，就35%-5%的水分，16%-28%的油分，这是正常值。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手背跟手臂吧。我们先说这个手背， 它的水分是30%到55%，就是它含水量比脸部略低一点。 哦， 油分是10%到28%，跟脸部一样。 嗯， 我们的手臂呢是32%到55%，哎，这个区间值变小了。 嗯， 然后油分是16%到28%，就是油分这个比例好像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有我们的手心比较少。那手心因为不属于我们皮肤比较常接触的，今天我们不做这个皮肤的测试，主要是脸、手背和手臂三处的皮肤，好不好？一会儿我们不同的产品也测在不同的皮肤上面。 嗯， 好吧，这个介绍完了，我们来吧，谁先来？ 我先来吧。 你先测，先测什么地方？ 先测手。 先测手吧，我们来先测手背，这是没涂过任何东西的，对吧？我们大概等几秒钟就可以测出来了。不过我记得，去年测的时候皮那个一梦的皮肤是比较好。我们先说这个弹性吧，是一个。分五档啊，最好的是个大笑脸，最差的是个哭脸，你是倒数第二档，我没有骗你，倒数第二档。 是因为太瘦了吗？ 嗯，弹性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瘦决定的吧。 我就安慰一下。 嗯，这把咱说下来咱可能会忘，直接记下来吧。 好， 你的这个水分是34%，油分是23%。对，你可以对比一下数值，看看你自己的那个。 好， 就一梦的啊。 34%。啊、哦。我看一下。 我超级紧张，现在我超级紧张。 我还好，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这个仪器不太准。 真是的，那马上测一下我的就知道准不准了嘛，对不对？那好，现在刚刚测了一梦的这个手，哎，标准值是多少？我们看看你标准值差多少。手背的标准值水分是30%到55% ，OK， 水分是合理的。油分是16%到28%，油分也是合理的，就是皮肤弹性略差了一点， 嗯、 所以就是， 也就是我现在没有胶原蛋白， 就你的手的皮肤弹性差一点，但其实各项指标是符合正常标准的。 我可能要揍你。 我干嘛？ 然后把全都 就让你感受一下它的弹性。 你说它坏了，你看看我的。 啊！ 你有好好的擦手霜是不是？ 我今天什么都没擦。 我告诉你，这个和肉多肉少真的有关系。 对，我也觉得。 我比较胖，所以胶原蛋白多是吧？所以我皮肤有弹性。 就如果咱们三个中间是你最有弹性，我第二，一萌第三，那一定是跟肉多肉少有关系的。 不要这样。 真的，那非常科学这个推断。 没有，我一般我就是手和脚特别瘦。 看一下现在我的这个水分是44%，比一梦的要高。我的油分29%，也是比一梦高，但是我应该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哎，不对，我的油脂偏高了1%。油脂偏高这是几个意思？ 天，我超紧张， 我现 在超紧张。 到大猴这边了啊、哦，准备 好 大猴。 现在天一去大猴这边， 我有一种就是抽血前的那种紧张。 看一下。 没擦东西吧？ 没有擦东西。 咦，好 像超紧张。 嗯，什么情况？ 你勇敢的说出来。 咦， 果然是我，不是，我是第二颤，你是皮肤弹性最差，那就说明就是跟肉多肉少有关系。 什么情况，天一？ 从数据来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首先说皮肤弹性这一个，我的是倒数正数第二档，就不是最好，但是还可以。一梦的是最不好的。大猴是中间值， 嗯， 就是依次就是他、大猴还有天一，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嗯、水分来讲呢，那天一的水分是皮肤含水量最高，大猴是四肢，一梦含水最少。所以说现在来讲，你的皮肤应该最缺水的。然后油脂方面呢，天一最高，一梦最低，大猴中间。所以从这个数值来看，从水和油的比例，那应该是大猴手部的皮肤是在标准值范围内的。 对， 一梦略低，我偏高一点点。然后从皮肤弹性来讲，我最好。对，现在是我们这个没有涂任何东西的测量结果。我们就拿手来吧。咱们既然提到手，咱们就是开始用一些适合在手上涂的，我们试一下。 嗯、 回头我们下一节再测测脸啊、手臂什么 的， 好不好？ 我刚才涂了一个。 你要不要现？你要现不要现涂一下，看看改变？因为提， 那我 咱们就用同一块皮肤做测试好了。 好的。 咱们先测什么？咱们用水还是用乳？你们想一想。 其实爽肤水基本上就是它补水都是及时的效果嘛。 对，如果我们涂完这个，应该皮肤会瞬间变得水了吗？ 对。 这样吧，把我的那个流金水先拿。 好。 但我们真正需要它去就是锁水保湿的，还是乳液或者面霜嘛？ 霜。对。 那这样，我们先。用这个水呀、啊，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它的这个瞬间的及时补水效果怎么样。 好的， 好吧。 好，你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的是 我的平时的护肤的产品牛筋水，然后我现在呢， 它的价格大概多少？跟我们说一下。 350块钱。 350块钱。啊，我的都是正常的爽肤水，好吧。 你有没有带纸巾什么的？ 没有， 你第一次这么不讲， 就用手拍打也可以， 轻轻涂一点点，别涂太多了哈，你反正手部也不需要那么多嘛。 这样， 嗯，先闻一下，很好闻吗？ 还好，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这就正常的我们常用的爽肤水，对吧？ 对， 相当于爽肤水。那因为我准备的是男性啊，那一梦准备的是女生的。好，我们再来测一下刚刚涂完爽肤水之后的皮肤的变化。我估计会变得特别好，理论上 的。是的， 不一定。 你自己看。 哇哦！ 我们来， 天 哪，这样我用红笔来标一下现在的值，好不好？首先我们先说皮肤弹性的变化， 变成了天衣哦，笑脸。 对，跟我刚才测的那个等级是一样的。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水分和油分的比例。 水分是49%。32%， 就是所以说从这个数据来看，这个刚刚一梦的金盏花是吗？ 不是，流金水， 金 肤水。 我金盏花我听成什么了？我这个记忆力真的是不咋地啊。可以说这个瞬间到了个比较好的皮肤状态。哎，那你说我这皮肤已经这么好了，你说我再用，是不是？哎，你的油脂这么看略高了一点啊，那28%是上限，它这个偏油了就有点。 嗯， 那就试试我的吧，我用这个。男士爽肤水好了，就是真的，就男士爽肤水可能男生朋友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效果呢，就是免得这个皮肤变得很紧，就是我用爽肤水的这个逻辑。 是刚洗完的时候皮肤会有点绷着，是吧？ 对，尤其运动完洗完澡一出来皮肤就会很绷，用完这个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好，我测一下我的变化，我这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感觉。 哎呦，有上升， 真的有上升。我跟你讲，你们看完我就知道一梦的手部皮肤可能真的没那么好。 哦呦， 天一真的很浮夸。 是的，天，我现在很奢侈的倒出来了我这个。 看我的全部变到了标准值范围内。你看我的皮肤水分到了52%，然后我的油脂下降到了16%。 看一下你的水。 就是男士用的这个， 它那个里边我强烈怀疑有酒精，有酒精的话就是皮肤的那个油脂就会变。 可以看一下配料吧，有没有味道，就是男生的那个， 你闻一下有没有酒精的味道。 我看一下。 嗯，闻起来就是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我现在非常奢侈的把我的海蓝之谜的水拍到了手上。 有酒精的。 有酒精是吗？海蓝之谜的那个大概多少钱呀？ 这一瓶1000左右。 1000左右，哇，这一拍上去好几 十 没了。 对，10块钱没了，哎呦，心痛到不行。 我来测一下大猴的这个。 我让天意来测一下。 我拍打到吸收。 刚涂在手上之后，这个测试值是多少？ 梦啊，你的皮肤啊， 这个其实和皮肤没有关系的， 就是 和肉多肉少有关系啦。 我们说一下大猴的这个测试结果，刚刚用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爽肤水之后，他的皮肤也变成了第二等级的好，当然这个都没有到最好的那个等级，我们，但是他的这个水分上升到了51%， 对， 油脂下降到了16%。所以说水油平衡这个比例它是更趋近于一个更好的皮肤，所以看起来虽然皮肤弹性都恢复到了那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水油比例来看，一梦的仍然比例不够好，你的油脂比例超了。所以这么来看，首先这个爽肤水在及时补水效果上是有的，但是好像对于大家的皮肤提升也有，但是好像像一梦手部为什么会偏油呢？我很诧异啊。 我手不是偏油，因为我觉得这个流金水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吧，因为它是补水效果的。 你从23%一下补到了32%的油分，这个也挺高的啊。 对， 没想到，但至少证明出来一点，就是大家平常用爽肤水，至少在及时补水这一项嘛，一定是有效果的。 没错。 那么我们这个手部，我们先停留一下，我们大概在节目快这半节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再测一下，看看大概10分钟之后，在55这个时间吧，但是10分钟的时间，看看 大家这个皮肤的这个值会不会往下掉。 好， 如果掉就证明它锁水功能一般， 嗯， 及时补水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我觉得好像大猴子这款虽然最贵吧，是咱们这几款当中最贵的，我这个可能就几十块钱，一梦那个大概是三百五十块、 嗯、 大猴子要1000多块，从补的效果来看差不太多。 嗯，是的， 及时补水项，这是不是也说明其实爽肤水的作用可能就是仅限于此？ 我是觉得爽肤水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没什么。 我这一款其实还不能完全叫爽肤水，它应该算精华水。 精华水，它里面是含有这个润肤的精华是吗？ 就是它的那个精华的含量会比较高，它不是做二次清洁用的，它是属于流动性没有那么好的一款水。 哦，明白，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护肤的元素。嗯， 对，它是，对，它是带有一些精华成分的。 那带精华的这个水，它有，你自己用过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作为一个油皮来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腻。 有点腻。 对， 干皮可能会略适合。 干皮他们说就是